一般人说到美国小姐，就会联想到有着沉鱼落雁的脸蛋以及婀娜多姿的身材的妙龄小姐。这一次的主角是一个6岁的美国小小姐。在某一个圣诞节的早上，她并不在自己的床上面睡觉，家人们在台阶上发现了一封信，就此揭开了整件事的序幕。而赶来的警方在搜证后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所有的证据的浮现让一家人与警方都胆战心惊。这就是1996年在美国轰动一时的美国小皇后失踪案。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96年的圣诞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在美国可能很多地方不会下雪，但是一定会放假。这个时候是一家人难得团聚的好时光。当然，在美国的警察不会就此掉以轻心。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想，罪犯与杀人犯们可能都和家里人去放假了。很多人就放下了心防，在家里喝着酒。但是人被困在家里面的时候，酒一喝多，就是家庭纠纷的开始。即使是在平安夜的当晚，也不一定会平安。在1996年12月26号早上5:45，警员卡尔维奇和瑞克法兰区就收到了第15街755号的报案电话。报案的内容为，一名6岁的小女孩并没有在她的床上乖乖的睡觉，而她的父母在门口的台阶上发现了一封疑似为勒索信的信件。这说明了这件事情比小孩子一早偷偷的溜出去玩还要严重的事情。这也是博尔德郡警方从来没有遇过的儿童绑架案，而且这一次的肉票是这一代家喻户晓的美国小小姐以及科罗拉多小小姐琼贝尼特拉姆奇。可能你对琼贝尼特拉姆奇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当你看到了她一头丝柔滑顺的金发、宝石般的大眼睛，以及抹着只有大人会擦的鲜红色的大口红，你就会想起可能在2周前在某个杂志的封面上见过她。本来应该是在家里好好睡觉的小女孩，居然会在圣诞节的早上失踪了。这难道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安全如堡垒的家已经不再安全了吗？当时的《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这件事情，很多有当时同年龄的孩子都被吓得不敢入睡，很怕就像琼贝尼特一样，晚上睡了一觉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心爱的父母了。第15街755号是一座英国式的堕式大宅，里面总共有15间房间，可是当天晚上只有4个人睡在那一间房子里。一个是53岁的爸爸约翰·拉姆奇，以及39岁的妈妈帕西，9岁的哥哥布鲁克，以及6岁的小琼贝尼特。前一天晚上，大家都出外去参加他们朋友举办的一个圣诞晚会。过了小孩子该睡觉的时候，他们才带着熟睡的小女儿回家。妈妈帕西抱着熟睡的小琼贝尼特到了她的房间，轻轻地把她放在她平常睡的那张小床上，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再小声地和她说晚安。直到了隔天的早上，妈妈帕西起来上厕所，经过了小琼贝尼特的房间，才发现小琼贝尼特应该睡在的床上却没有他的踪影。即使外貌打扮以及个性都超过一般年龄的小孩，但是一个小小的琼贝尼特才6岁， 在圣诞节的晚上到隔天早上这段时间，他到底能走去哪里？而且大家都知道，平安夜与圣诞节的当天，像博德尔郡这种小镇，安静的像个死城。所有的店家都早早的打烊，急的和家人去度过这个欢乐的节日。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起初并未设定人员的进出，也没有采集现场的痕迹。这是因为拉姆奇一家觉得这一次一定是个绑架案，因为他们在家门口收到了一封长达三页的手写勒索信。但是因为可能信中的错字太多，而且的勒索金额和爸爸约翰的红利奖金的数目相差不远，对爸爸约翰这种富豪开出来118,000元低得可怜的价钱，未免对他们一家人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当时警方认为这封信造假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也有很多笔迹专家也认为这封信有可能是妈妈帕西所写出来的信。一般而言，我们在避免追查，勒索信尽可能都是写的能短就短，而且在笔迹鉴定成为一门学问以后，越来越少的歹徒会使用手写信当成勒索信。但是这封勒索信不仅长达为三页，而且更是100%的手写信。在信里面他们有讲到，歹徒是来自国外的独立组织，他们也说了在隔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会打电话过来，当打电话来的时候会交代如何交付这个赎金。后知后觉的警方终于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后，终于要开始搜查拉姆奇家。在搜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在拉姆奇家有一个被揉成纸团的草稿，而且经过确认后都是从妈妈帕西原有的笔记本上面所撕下来的，所以可以很笃定的说，歹徒就是在作案地点下写下这一封勒索信的。但我们仔细想想，真的会有人在肉票家中写完勒索信才带走肉票的吗？这样子歹徒未免也太从容不迫了吧。还是其实会是有内贼呢？我们都这样想了，想当然的在调查人员的心中已有同样的疑问。根据警察的调查，事发前2天拉姆奇家举办过一场宴会，那时候一口气招待了50名的访客，这包括了大人与小孩，其中也请到了圣诞老公公。在美国，小孩绑架案其实是时有所闻的，他们在请了圣诞老公公之前，对他也做了身家调查。所以当警方对圣诞老公公在做一些调查的时候，很快的就排除了圣诞老公公绑架琼贝尼特的可能性。也随着警察的盘问与调查，警方似乎渐渐的认为这可能是一起家庭的纠纷，所以警方让拉姆奇家的所有成员都接受笔迹的测试，这包括了爸爸的前一段婚姻以及他的两个孩子。在他两个前妻以及孩子们都通过了测试，并且确认拥有不在场证据之后，嫌疑犯就只剩下屋子里面的三个人。一位是面临崩溃的前选美皇后的妈妈，一个是急着出门领钱缴付赎金的爸爸，还有一个是一个月前曾经对着妹妹发着脾气进而动手的哥哥。即使警方对他们心存怀疑，但是拉姆奇家仍然忙着准备着赎金。爸爸约翰突然想到去检查家中是否有可疑的迹象，就带着朋友走进了地下室。地下室的尽头是一个酒窖， 爸爸约翰径直地走到了阴暗潮湿的酒窖里面。然而一打开门，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景象。他打开了灯，眼前的那一幕让他吓得双腿发软。那一团白色的床单旁边伴随着大量的血迹，他用颤抖的双手慢慢地把床单给揭开了。在床单里面裹着就是他认为已经失踪的6岁宝贝女儿琼贝尼特。可怜的小琼贝尼特嘴巴被胶带封住，两只手被绳子捆绑着，脖子也被绳子紧紧地勒着。爸爸约翰赶紧地上前扯开了胶带与绳子，紧紧地抱着女儿痛哭着。原来自始至终琼贝尼特都在家里面，只是原本生气盎然的灵动眼眸再也无法张开了。当下已经从绑架案变为残忍的凶杀案，现在的他们该找出为他的死亡负责任的凶手，这些都成为警方的当务之急。还没反应过来的警方终于封锁了现场，展开了调查。然而此时距离报案时间已经过去8个小时，这时候要封锁现场已经为时已晚。验尸报告显示，琼贝尼特的死因是因为颅脑损伤与窒息，指甲还有留有他人的皮屑，更有 DNA 的证据留在琼贝尼特的内裤上，和在地下室所发现的与头颅上损伤吻合的手电筒，以及一条沾有死者的皮屑及头发的绳子。这原本应该是得以快速破案的绝佳证据，但对于第一次面对这么大案件的警察，因为他们的马虎毁了这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因为当琼贝尼特被绑架的事情瞬间就传遍了小镇，妈妈帕西在报完警后就立刻打电话给她的亲朋好友，八卦的三姑六婆们纷纷的询问着，几乎没有人想到屋子里面还有可能有歹徒留下的蛛丝马迹，现场因此遭到了污染。既然在现场没有办法收到有用的证据，警察们只好把注意力拉回了勒索信以及一些仅有的凶器及物证。当看到这些物证的时候，警察又开始对拉姆奇一家起了疑心，因为夫妻俩做了一些出于常理的事情，这包括了爸爸约翰在案发当日购买了一些机票前往2300公里远的亚特兰大。他们还发现除了勒索信以及草稿所用的纸是出于帕西的笔记本外，就连拿来勒住琼贝尼特的木棍也是在妈妈的画笔盒里面找出来的。最后在琼贝尼特嘴巴上的胶带上都粘有妈妈帕西当晚穿在身上那件西装外套的红黑色毛线纤维。琼贝尼特的葬礼举行在死后的3天，他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亚特兰大。在过了24小时后，爸爸与妈妈没有在家休息，竟然是到了电视台接受 CNN 的专访。就连 CNN 的记者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他们应该找的是警察而并非电视台。警方虽说没有嫌疑犯，但是多次传唤了爸爸妈妈以及哥哥布鲁克，还让妈�妈帕西前后交递了5次笔迹证明，甚至还找了专家单独的询问布鲁克。但是小布鲁克的回答却让此案陷入了迷雾。 当询问布鲁克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答说：“我知道发生什么了。”但是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接着询问到：“你是否有什么秘密？”的时候，他却说道：“我或许有，但我不记得了。就算我记得，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是秘密。”之后，爸爸约翰悬赏了$50,000，重金聘请了2位笔迹专家以及2位调查员，其中一位还是前 FBI 罪犯人格侧写的专家，叫做约翰·道格拉斯。但是即便是如此，依然有很多声音来质疑这些只是作戏而已。虽然 DNA 的检定排除了拉姆奇一家的嫌疑，但是这也是博尔德郡警方在多年之后才发出拉姆奇一家并无涉案的声明。直到了2006年，妈妈帕西的离世，有一名叫做约翰·马克·卡尔的美国公民，他自己就宣称了是此案的凶手。这位在泰国曼谷落网的有着儿童性侵前科的卡尔，真的是这一起世纪命案的凶手吗？让你们失望了，因为不仅 DNA 证据不相符，卡尔本身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据。他的亲友能证明说，当天他正在阿拉巴马州过着圣诞节。那奇怪了，为什么他会承认自己是此案的凶手呢？原来卡尔过度沉迷媒体对琼贝尼特的后续报道，所以最终幻想自己就是那个凶手。直到了20年后 ，CBS 电视台找来退休的 FBI 探员及华人神探李昌钰博士，再次调查此案，也有了重大的斩获。他们认为，当时妈妈帕西叫醒了琼贝尼特，要他去上厕所，以免尿床。上完厕所的琼贝尼特肚子有点饿，便走下了楼，吃了哥哥的凤梨牛奶。被偷吃凤梨的哥哥一时气愤，顺手拿起了手电筒，在琼贝尼特的头上挥舞了下去。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年那通报案的电话。在那通电话的背景中，有听到其他的声音。在微弱的背景声音，他们听到了一个小男孩说了一句话：“哦，我的天哪，你发现了什么？”可是当时电话里面就只有一家四口，当时的琼贝尼特已经死了，就只剩下一个小孩子，那就是哥哥布鲁克。但是当时报警的爸爸约翰却说了：“我儿子布鲁克在案发的时候一直在楼上睡着觉。”但是在报案电话中却出现疑似是布鲁克的声音，这些都已经够起人疑窦了。之前3页的勒索信更是让专家们怀疑，他们尝试用了21分钟去抄写了这一封勒索信。那就更不用说嫌犯在杀了人之后花了更久的时间写了草稿以及那封信，而且再加上地下室里面没有任何从被外入侵的痕迹，凶手就应该是在屋内。最后他们推测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布鲁克一时失手杀了琼贝尼特，爸爸妈妈为了替儿子掩饰，上演了一场绑架的戏码。不管真相是如何，相信这桩命案在你和我的心目中已经有了定论。